欢迎来到 Otta Channel， 我是末日， 我是杰德， 这里是 Otta Channel， 每个礼拜讲不同的话题，我们的跌宿群组网址就在资讯栏， 请多多来帮衬。 今个礼拜我们讲个跟大家很有关系的法律，香港法律第390章淫涉及不雅物品管制条例。跟大家最大的影响的通常就是我们的漫画，香港的出版物都会跟它有关系的。我印象中我哋好耐好耐好耐之前有讲过，但係我记得係嗰时明光社新兵拉德嘅相关事件，係涉及过边个呀，係以事件形式嘅。第一就係好耐之前我自己都搵唔返。咁啊，所以就呢次认认真真淨係讲条因为我发现其实相当地多人根本就唔了解呢条嘢同埋佢点样运作。咁啊，中间都会令到有啲同人，尤其同人创作啦，因为毕竟同人创作都算一种出版物嚟嘅，系唔少人濑过嘢嘅。其实就算系最近期嘅同人啦，都有人系因此而濑嘢嘅。咁虽然而家喺冇个九展之后，香港嘅同人创作仲有几多咧，都大家都心中有数啦。咁但系都讲一啲比较同大家有相关嘅细节，你当知多啲又好，你当可能有必要的时候，你要自保都好啦。咁首先就讲下大家成日会见到啦，作为一个正常嘅宅。对吧，你在香港买漫画的时候应该会留意到一样东西，就是很多书是有理无理，你完全不觉得它有任何应该要成人内容的内容都好啦。它是勾贴的，基本上那个封条就是不得授予出售发布身份拉登，我已经记得那句东西了，记得那个封条啊。那个几乎是勾放的嘛。 对啊。 那有时候会出现一些，喂，这套东西明明很健康清新正常啊，都应该要放了它。咁首先就最重要嘅一样嘅就係呢张嘢唔係任审搞出嚟嘅。係咪话唔係任审去发咗佢係第二级所以先出现嘅，而係出版社放落去嘅。呢个係出版社做嘅嘢嚟嘅。咁当然任审系咪中间冇角色或者系冇佢嘅因素啦，当然不是。咁啊，逐样逐样嚟啦。咁啊，首先嗰句嘢係因为喺390之下呢，香港输入分咗三级。唔系我哋大家一般人认为嗰种三级，因为一般人认为嗰种三级其实系电检嘅三级嚟嘅。电检其实实际上有四级啦，二 A、二 B 咁咪话有，其实唔止，仲有个五级就系禁播啦。咁啊，唔计嗰啲大家因为政治元素嘅因为关系而禁播，其实系曾几何时系有作品系超越咗 R18， 超越三级嘅片嘅。咁啊，唔系讲紧大家讲嘅四仔啊，系真系有嘅。咁但系好少啦吓。咁所以实际上喺书刊嚟讲咧，都系有三级嘅，一级就系所有人都睇得啦。其实二级已经系18禁，所谓嘅第三级或者系第三类刊物，其实系禁止出版。啱啱讲390章叫淫涉及不雅物品管制条例啊嘛，分类到第三类嘅话就系淫涉物品系禁止出售嘅。大家成日见会有封套嗰个系第二级不雅物品。嗰啲係18岁以上先可以买到。所以呢，大家见到勾放嘅封套其实係指呢个嘢係不雅。咩叫不雅呢样嘢，同埋呢个系咪笨舌一样都系情况，就係其实冇任何标准。係你翻转成个法律呢，你都搵唔到任何标准㗎。佢只系喺个审裁处嗰边会有个指引俾你评审员啦。自愿嘅评审员虽然都几好收下个印象中。到好似半日4个钟头800蚊做个评审，系一般市民嚟嘅，当然系一个志愿嘅，你要报名啦。咁然后佢会抽完之后，你就会去做检查。佢讲嘅原因就系因为咁样就可以抽取翻正常市民嘅观感，即系市民觉得某啲嘢算系不雅，某啲嘢算系淫涉，就系市民说了算。系因为包括成个社会风气，佢理论上系作为一个样板呢个 sample 嚟啊，即系个社会对个道德嘅标准嘅 sample。当然呢个系统本身就系个不喺度嘅，就系会主动去做志愿审查员嘅人系啲咩人咧？ 大家心照啦， 唔使心照，我直接讲啦，就系明光社嗰只，其实系好多嘅。不过调翻转，你都可以去。我上次讲呢单嘢嗰时都有提过呢样嘢啊。即是所有人都可以去，但是他肯定不是香港的 sample。 大家要知道，如果你要随机抽样在香港，即是等于你陪审团那类，为什么可以代表到整个社会的道德标准，因为他是随机抽取的。他唯一条件就是你要大学毕业，因为你要听得明中文和英文，是这么多的了，其他是随机抽取的，但是这里不是。所以会有个不就是他会偏向保守的。不过这个就不紧要啦，不重要。因为他是没有类似电影 2A、2B 这个分级，即是没有一种青少年专用的 分级噶、嗯，要么就系叮当啊，叮当都唔系有事啊，叮当有事都要上交掉噶，即系要么就系嗰啲诶，我真系谂唔到有乜嘢可以绝对一级安全过宫崎骏嗰啲未必得啊，即系冇讲笑，即系佢入边都有啲战争相关啊，或者武力相关嗰啲嘢都有机会唔过一级噶，虽然宫崎骏电影系另一回事啦，咁即系佢要么就系咁样老少咸宜到不能再老少咸宜。要么就直接十八禁，甚至禁售。唔、 嗯、 好以为我禁售好少，其实禁售即系分到淫亵物品，其实相当地多噶。咁喺呢个前提之下，所以就会变成，哪怕系公平地裁定佢嘅分级都好啦、嗯，哪怕佢系真系反映到香港嘅普遍道德水准都好啦，佢系只有合家欢同埋十八禁，只有呢两个，冇任何中间。呢个系佢嘅第一个笔。第二个问题咧就系、是、个标准系非常之含糊，佢系甚至系冇任何标准可言。但系咁你知道系人言人殊啊。每个评审员虽然佢有指引，但系佢嘅裁定啦，真系睇心嘅啫。咁咁啱你抽到嗰、那个处理你嗰个系比较保守嘅，咁佢又评得比较紧，比较容易啲会出二级甚至三级。咁调翻转，我哋又要咁啱你抽到个比较 open 少少嘅，咁你就会安全啲。咁嘅情况之下呢，就会变成喺送审之前你完全冇能够估到呢嚿嘢到底系如何嘅。但呢个已经系你会送审嘅状况。但香港基于一个出版自由，我要绝对要加个引号啦而家嘅原则之下呢，所以佢系唔会去做一个事前嘅审查。审查书刊呢件嘢呢，放喺全世界都好啦，只有极权国家才会做。即系白佛兰国啦，伊朗啦嗰啲啦。真系去到嗰啲程度，先会喺做事前嘅审查嘅。咁所以香港嘅情况就系、是，你可以唔使审查，一级、二级、三级你自己讲。当然，如果你话你自己系三级，你就唔出版，讲完噶啦。你话系一级就话一级，你话系二级就二级。但系如果我觉得唔系嘅话咧，咁你就睇路啦。咁你就可能有可能就唔一定嘅。咁佢任审或者电检或者系电刊办嗰啲机构，甚至系警察都可以做嘅。就可以请你本书返去怼返俾佢去司法裁定到底呢嚿嘢系唔系二级或者三级啦。咁如果你系判定系二级，但系你当初系冇落封条嘅，咁你就准备挨告啦。咁啊，或者系如果呢个系裁定系三级，但系你只系落咗封条，有依然系有发布嘅话，你都系准备挨告嘅。咁啊，拆开少少讲啲八卦啦，大家中意讲听八卦。当年 X 松即系我有份做嗰本，其实系长年都系赚钱嘅。到接之前都为止都系赚钱嘅，原因就因为我哋得两个编辑，系啊，嗰本嘢或者得我哋两个人教出嚟嘅啫， 都系两个人做低成本制作系咁噶啦。 啊，但系总之佢有系一路有赚钱嘅，点解要无啦啦要接书啊？唔系因为跌书，唔系因为蚀钱，系因为伤尾。因为我哋同集团有另一本咧，之前俾人罚过，有个系罚嘅，有个系罚唔到。啊，先讲罚嗰单啦，罚嗰单好似罚咗30万港币，然后写一个坐咗三个月。是啊，真系坐咗噶，你冇以为冇啊，你大家冇新闻唔会报咋。咁然后咧就系、是、仲有一单咧，就系、是、抗辩成功，但系律师费70万。 黐人点俾啊？ 咁你谂下，我哋要卖几捻多书先可以赚翻嚿钱？本来就已经系当年赚到风生水起，但系而家就叫做睇在老臣子份上，所以照出嘅啫。其实就赚钱唔多，甚至轻微亏蚀都算。但系无啦啦俾人咁样罚几廿万。唔制唔冒呢个风险，所以最后系逐步将个书全部接晒。呢、这个就系当年 X 松接嘅原因。我唔记得咗，我又冇喺新闻或者任何地方度同大家讲过啦。 好似我印象中就冇，即系至少我哋节目就冇啦。而家呢方我唔敢讲。 系唔紧要啦，总之就系佢罚得好金。以香港出版嚟讲，佢罚得好金。但系当然你系话嗰啲咩一周刊嗰啲卖几廿万纸嘅，咁啊另一回事啦。即系但系我呢啲咁小刊咧，卖几千本。就已经是有钱赚的几世书，你就一罚罚几十万，仲要拉入坐监。咁如果呢条友仔打你工出你粮做你嘢，然后因此而坐监，即是安家费点都要啲啊。虽然我哋唔黑社会，系咪先？你点都要赔翻啲嘢俾佢啊。佢帮你做嘢嘅，但系实际上做嘢嘅落手嗰个系佢啊嘛。咁所以佢最终 X 松系因为咁而选择接书就。呢、这个所以我话我系因为390章而失业，系绝对冇讲冇夸张到，我系因为任审，因为任涉及不雅管制条例去而失业嘅，而接书嘅。唔紧要，我唔讲扯咁远。好，咁 所以咁对出版社嚟讲，即系如果系我哋呢啲本身就系成年杂志嘅，咁啊要冒呢个风险。咁另外普通书咧，咁啊一般嚟讲，如果你系我哋一般嚟讲唔系成人书刊，要出现去到三级呢个情况咧，系非常之罕见嘅，基本上系不可能嘅。你谂下一个正常我哋认为系一般向嘅书，系唔太可能判到淫亵嘅，即系但系佢要评到不雅就非常容易嘅事咯。即系你真系唔知嗰个评审员会唔会突然间黐咩孖筋噶嘛？ 不雅好容易噏嘅啫嘛，噏嘅啫嘛，徐你 系有少少口讲口赔啊。虽然理论上你可以复审，但系第一你复审依然系我印象中啊，依然系揾翻同一个嘅。即系佢有异议，你睇下你嘅判决啱唔啱啊？即系等有少少似呢个法律上边法还原审。即系法律上都有嘅，你上诉成功，咁佢上诉庭唔一定喺上诉庭判嘅，可以系法还原本嗰个法院去重审。哦，佢就话你咧，哦，你要考虑呢样呢样呢样呢样。如果系法律嘅话咧，还好啲。问题就系啱啱讲啦，个标准系毫无标准，我认为法律有条白纸黑字写咗喺度，有各种判例、有原则、有嗰啲剩喺度噶嘛。但系呢样唔系啊，所以你法还翻去原本嗰、那个。你当初觉得呢个嘢好 A 咯，会唔会三个月之后翻翻嚟同你讲、啊？其实我觉得佢唔 A 咯，呢、这个可能性有几兜，大家心中有数啦。咁当然你可以重新去发过去，重新再提加一次新嘅审查，咁咧就要会分个新嘅人俾你，咁有机会咁样而过嘅。我系手上我又系唔少例子嘅，咁有啲擦边球都可以过到呢啲 G 点啊，非常浮动啦。咁但系点都好啦。咁对于出版社嚟讲，肯定系 keep 埋眼，全部怼晒落十八禁，因为个落封条之后，对佢嘅销售几乎冇影响。大家谂下，即系你只要唔系真系成个僆仔咁样拎起本有十八禁嘅封条嘅书，即系你只要系青少年嘅级数，拎起本有个封条，书报摊都懒捻得你啦。你有冇试过俾书报摊去检查你身份证？我唔知系我生得老定系乜嘢，我系从来冇试过嘅。即系哪怕嗰阵时我未成年嗰阵，成年咗之后更加冇啦吓，就系咁嘅情况。就系、是、对出版社嚟讲，佢落封条嘅影响其实非常之少，只系讲紧嗰条封条大概成本会加五毫子，成本钱解决到嘅问题真系唔系问题，更何况系五毫子解决到嘅问题。所以点解出版社商业出版社基本上系 keep 埋眼购房，除非真系非捻常之明显。我印象中叮当真系封过封条嘅，不过原因当然都好明显啦，因为正义冲凉。以现在香港嘅保守程度咯，仲入边再抽一啲更加保守嘅人，会将叮当封做十八禁，我觉得真系一啲都唔意外。老老实实， 叮当其实唔出奇啊，叮当其实都十八禁嘢嘅，即系我哋成日讲笑话斋。 而且我系有个趋势，系香港对于不雅物品咧个标准普遍嚟讲系越来越收窄嘅，比起二十年前系收窄咗好多 嘅。唔系好难真嘅呢样嘢，我又觉得唔系关香港事，系全世界嘅道德标准，其实呢廿年嚟讲，其实系严咗好多嘅。 呢、这个太宏大，我就唔落个肯定啦。 即系因为应该咁讲啦，如果讨论呢个问题就有排去讲嘅，但系唔系净系即系我只能咁讲咯，唔系一个唔系个别嘅地方事，系依廿几三年嚟嗰、那个对于啲 B 类嘢嘅标准嚟讲系偏严格咗嘅。 因为不论左派右派都会有呢个收紧佢嘅理由啊嘛。 咪就话成咯，三年前啦，你睇八十年代啲漫画，啲男主角偷底裤啊偷盔好普通，依个年头你谂都唔使谂啊，主角。 最近话要出咗再系重制动画嘅乱马咪系咯，当年 Witty Comic 啊，大家仲记唔记呢嚿嘢啊？而家仲系咪咁样分啊？应该唔系啦，以前系有分咗两个噶嘛，一个系 City， 可能一个 Witty Comic 啊嘛。City Comic 就系一般向啦，你咁样理解啦，即系叮当我哋放咗喺 City Comic 啦，乱马我哋放咗喺 Witty Comic 噶嘛。嗰、那个就系相对比较高年，其实就对应翻日本嗰边嘅青年漫画，所以系有唔少裸露上头嘅。阿乱马本人都露过唔少次啦。虽然就我真系好认真，当年系完全冇引起任何性欲，佢心非礼踢嘅嘢，完全唔觉得嘅。即系所以而家佢啲人画重新画女乱马，即系见到啲人画女乱马系用美少女 A 咯嗰种画法去画嗰阵时，我系好唔适应嘅。不过就呢、這个就系、是、扯远咗啦。咁总之对出版社嚟讲，肯定系咁样做比较安全嘅。咁系咪淫审去搞出嚟啊？我谂绝大部分系根本冇送过审嘅。既然我肯定佢唔会出现三级，然后我系唔系都分咗嚟去， 因为调翻转，我卖的时候落个封套当二级书咁样卖，然后就哪怕唔知点解，最终佢送咗去人审啦。佢判断佢呢本一级书，唔会话哦，你将本一级书当二级书咁卖，我要罚你，冇呢回事，冇呢回事嘅。所以调翻转嘅话，系唔会有任何分惩罚嘅，除咗个五毫子嘅成本之外。而家系咪五毫纸都唔肯定啊？因为好耐之前讲嘅。 而家应该 咁多纸就系。 而家仲有几多书喺书买得到啊？冇玩啦、啊，呢年头。 系、哎、我唔讲呢样，我先唔讲呢个敏感嘅问题，大佬。即系你嘅问题就唔关我事啊。OK， 咁啊，所以喺官方嚟讲咧，其实呢、這个你，但系如果你话系咪同淫审完全冇瓜，绝对唔系，系因为淫涉及《巴品品管制条例写得衰，淫审运作得衰，变成就系大家为咗自保。一定是先熟的。咁唔计呢方面啦，其实近年啱啱我哋讲新闻讲书展的时候都讲过呢个问题啦。你一定是熟的，一定是熟到最严的，因为咁样我先安全嘛。咁一样情况呢样嘢其实喺以前喺19年之前已经系咁样做㗎啦。喺呢个业界喺呢方面已经系咁做，即系呢个人涉及不雅呢方面呢都已经咁做。虽然我要再澄清一样嘢啊，人涉及不雅管咁管理嚟睇唔系淨系管 L 嘢嘅。佢理论上暴力啊嗰啲嘢都会有嘅。所以点解好容易落二级就系因为你打个交都有机会变成不雅物品嘅。唔系因为佢有 L 性啊，系因为暴力脱声都算系不雅物品嘅成分嘅。咁啊，所以呢个第一个问题啦，因为咁多年嚟都有唔少人有误会，有啲人系特登嘅，有啲人系唔小心误会咗啦。总之睇一睇啦，咁啊呢件系淫审间接造成嘅，所以你要屌淫审，其实都唔系问题嘅。你只要搞清楚呢个问题系佢间接造成，佢造成佢嘅大环境做出嚟嘅，唔系佢直接地判嘅。冇人咁得闲咁捻多钱，我觉得系成千蚊噶。你要送审系，我实数我已经唔记得咗啦。当时我记得嘅，而家已经唔记得晒啦。但系总之系呢个数咯。你出本书本来已经系随时会蚀钱噶啦。无啦啦要俾佢，而且佢唔系话你今日俾，听日快翻嚟啊！香港公务员相对系比较有效率嘅，但系都唔系真系咁有效率噶嘛。你搞掂晒所有嘢之后，你先送审翻嚟，话俾你听个分级，讲完之后你先出版。以香港啊出版社嘅速度系绝对唔会等你嘅，即系打怕佢特急加快俾你都好啦，都要时间噶嘛。所以正常系唔会送审嘅，除非系佢都觉得。有啲危喎，都系送审下先。佢通常有危系指乜嘢咧？系指佢有机会出三级，即系禁书、淫涉物品，直情唔俾出。通常咁嘅情况下先会送审嘅。通常咁样咧系真系成年刊物先会咁样做嘅。正常系唔会，你啱啱讲过咧，正常你一般向嘅作品系唔会啊嘛。只有成年漫画呢类，本来就系有机会踩到三级，咁就要送审啊。因为你卖的时候。可能我觉得是二级啫，我觉得只是二级啫，未到三级嘅。但系佢真系最终真系走嚟守你的时候，喂呢本嘢应该是三级嘅喎，但你当二级卖 ，OK 家人风听。其实系避免呢个状况，因为我送审的时候送佢话你听，哦呢、这个二级，咁到时你就可以同嘅司法机构同佢讲，喂你当初嗱我有送审记录噶，你当初话呢个系二级噶。所以你我、哦、之前啱啱讲嗰个例子就系咁啊，点解要律师要打咁耐啊？就系佢。当初评审咗系二级，然后隔咗几个月，因为某啲原因之后，佢唔系嗰样马上就去出版，过咗段时间之后先出，跟住嗰边就同你讲，喂，你当初个无效，你要揾翻当时嗰啲资料啊，剩嗰啲出嚟，我而家评你系三级，如果入咗嘅话，会好大镬嘅，所以就要打官司。就系同佢讲拗，同佢拗翻。喂，当初嚟我哋送个审俾你，你话呢个系二级，系你话噶。我而家有你嘅资料有剩噶，其实你系要攞个 record 翻嚟，同佢讲肯定地话你听呢个系二级书，所以我系可以出版嘅。所以我要包交成啦，系主要送审系呢类例子。咁点解有时我哋就听过以前当年咩一周刊啊嗰类，即系嗰啲点解会出事咧？就是、因为嗰啲书系一级书嚟嘅。但是有时会有啲佢会觉得佢系不雅物品，所以然后濑咗，因为佢哋好出名，所以会相对佢哋有机会会走去再去搜佢，而佢哋相对咧，当年啦，而家可能唔系噶啦，当年就尽量都系俾翻一级书，因为俾啲僆仔睇上，咁实际上佢亦都唔系有啲咩三级嘢啊嘛，只不过系最终俾人认为系不雅，咁啱啱我讲过啦，你好容易认定佢系不雅噶嘛，唔紧要，所以一般嚟讲系正常系唔会去送审嘅。只有十八禁嘅书，你先会比较出神。咁问题就系、是、咧，这个就更加多人误会啦。 几乎除了业界之外，真系濑通常系濑过嘢之后先知，都系有个好大嘅误会啊！哪怕系有机会濑嘢水货铺都好啦，即系我哋日本嘅你当 Elon 漫好 Elon 杂志好咩都好啦。总之佢嚟到香港之后，佢卖嗰啲人都唔知嘅呢啲嘢，我几乎肯定，即系同龙信话嗰啲人倾过，冇人识嘅呢啲嘢。不过通常就冇人 check， 所以先冇事嘅啫。日本对于十八禁嘅定义同香港对于不雅物品嘅定义不是同一回事， 完全唔同。 即是话乜嘢咧？就算你唔理佢，中间冇咗青少年呢样嘢，因为仲有样叫做无 mark 嘅嘢啊嘛，即系冇黄圈，但系好 A 咯，佢可能系某啲地方借位你睇唔清楚嗰啲咧。嗰啲蒙麦嘅 L 曼咧，喺香港 100% 嗰啲通常都系可以分到二级嘅，且听我讲讲点解啦。咁但系咧，一般我哋叫嘅成年漫画或者系啲有黄圈嗰啲，或者叫做十八禁 game 嗰类型，真系日本嘅色情物品啦。嚟到香港，我可以打包单，认真要审嘅199个都会喺香港会分到三级，即是淫亵物品，即是禁止出版。但是一般来讲，香港是好少好少好少理呢啲嘢。之前我哋好耐之前讲嗰单嘢，就係讲緊唔知点解我突然间去搜。据话就係有人举报啦。咁係咪我唔知道。总之你当係啦。咁係因为咁。总之係唔執法又自可。一執法个个都会拉嘢。因为喺日本嘅規則入面啦，日本嘅法律啦入面呢，就讲係过度挑动性欲嘅或者猥亵物品禁止出版。咁点样为之唔系过度挑动性嘅猥亵物品呢？一个不成文嘅规矩呢，就系打咗格就 OK 啦。大家喺印象中嘅十八禁都系咁样㗎嘛。打咗格就唔会过度挑起性欲。日本仔嗰啲算啦，我哋之前有另一个专题有都有讲过㗎啦，不过太耐我都系呢入边讲乜啦。佢嘅定义就系咁样，只要性器官打咗格，佢就唔理你啦。咁啊，仲有个操作空间就系口格博格问题。我哋讲奥运嗰单嗰阵时都有提过嘅，即系就系因为申奥成功嗰阵时咧，就成个业界变咗口格，光剑海台四出。以前系博格冇人理噶嘛，咁啊后边就变咗有口格先。但呢啲都系自主范围嚟噶，因为法律上系冇讲过要几口先 OK 嘅。拔呢个就系呢个拔啦。香港嘅规定咧。虽然都不是写咗喺法律嘅规定，但系都系一个指引嚟嘅，就系佢都系要打格嘅，不过打格嘅对象唔一样。喺日本系性器官，即系你唔好同我拗肛门算唔算性器官，喺佢哋都系啊，佢哋都唔知道嘅。其实有好多人都系打咗先算噶啦， 好迷咯。 咁有时你见佢冇打都唔一定啦。不过呢啲就呢啲走喺中间就唔算啦吓。香港咧。其实是可以不打格的性器官，只要他没有做性行为。香港重点的你关心的地方是插入这个行为。当然插入必然会牵涉到性器官的这个废话来的，但是一些类似写真集那类东西未必有插入的嘛，但是可以露的嘛。所以很多很多年前我们本书未接的时候已经有人问过了，你不用打格？是啊，不用打格。那张插图根本就没有插入这个动作，所以是不用打格的。通常打格系点解？大家会见到系因为日本嗰边系有咁嘅要求啫嘛，香港冇呢个要求嘅。香港对打格嘅要求有两个重点：一啱啱讲啦，插入；二就系完全遮盖。你系完全一丁点都唔可以睇到下边嘅嘢，所以唔好话薄格，唔够厚都唔得。你个格系打到完全睇唔到下边系点样嘅，你连个轮廓你都要睇唔到嘅，系打格打到呢个程度。或者是最少都要日本光剑嗰个程度咯。总之你睇唔到，完全睇唔到下边一啲海苔，你条海苔唔够厚都唔得。 虽然我觉得都算啦。 所以喺日本嘅呢方面嘅嘢，绝大部分嚟到香港，点解都会变咗三级淫亵禁止出世，就系呢一点。通常你系喺日本好少见打格打到连个轮廓都睇唔到噶嘛，连个颜色轮廓嗰啲都睇唔到，好少打到咁黐筋噶嘛。但是在香港出版你要合法，他们屌出完之后都不会吧，你最低限度在这方面要打架打到他出不到，完全看不到是不是。那这一点是所以为什么他 在 买过来的时候都是没得救。在日本的 R18 夜基本上来到香港全部真的认真要收的话全部都是这样。但是一般来讲通常你加回那条封条呢，大家就相对地唔太会理你，唔太会執呢个法。其实完全系建基于唔執法嘅啫，即 即系同我哋之前讲台湾嗰边其实好相似啊、 嗯， 就系讲紧唔执法嘅咋，纯粹系唔执法嘅咋，佢认真要同你执法嘅话咧，系咪啊？但系等于香港系唔会认真地铲除黑社会，理论上沙会系犯法噶嘛，一样情况嘅啫。第一，佢冇咁嘅能力；第二，佢都心思透明，呢样嘢真系搞翻天嘅，过度扰民。而家如何唔讲？以前喺我认知嘅日子入边，系唔会做呢咁嘅嘢去扰民嘅。偶不意出现一两单，真系出咗投诉，佢唯有出动，系另一回事。我哋之前讲 BL 漫画嗰单嘢嘅专题都有提过噶啦，系真系有人去啊，咁佢唯有去出动。喺咁嘅情况下，你落封条咧，其实系佢认真要同你啄咧，系冇用嘅。不过好多时，就算哪怕佢俾人投诉完之后过嚟咧，佢都系望一望。就算佢唔系真系同你咁认真嘅，只要佢唔直接走去送检，若送检嘅话，通常就冇得救噶啦。但系如果佢喺执法，因为通常系唔系海关就系警察做噶嘛，有时系电安办做啦。就算哪怕系电安办都话，其实佢哋唔系好熟呢啲嘢，唔系好熟呢啲嘢嘅。只要佢唔送审嘅话咧，都冇事嘅。即系望一望，哦，你本嘢，哦，成年作品，哦，咁你落咗封条，系算啦，俾你过。其实好多时咧都系靠呢啲得过且过，佢都唔想搞咁多嘢。大佬，佢检查完冇问题，跟住就可以收工啦。检查完有问题咧，佢哋要开翻个开城。其实佢哋都唔系好想管你嘅，即系等于你报警咧，好多时个警察就算你两个明明系打交咧，都话诶你两个诶和解算啦，你唔好烦啦，唔好立案啦，你乜乜我如果你真系有同佢哋打过交道都知，其实佢哋唔想立案嘅。同呢度入边一样情况，其实就算佢真系撞到咧，都未必系嘅。咁偶不意上到新闻嗰啲嘢咧，就系咁啱唔好咗咯。佢咁啱就真系认真同你计，跟住就掟你去司法裁定，喺任审嗰边做司法裁定，然后。查到你是收级，咁你咪濑嘢咯。系一路都系讲紧呢样嘢，咁所以调翻转讲，假如你系同人出版，我就轮到同人出版啦。如果你同人出版嘅话咧，基本上除非你接受到完全遮盖嘅嘢，如果你系有插入相关嘅行为，除非你接受咁样打架法，然后做封套，然后我咧对同人嚟讲呢个先系死穴，唔系净系封套，封套只系其中一样嘢啫。嗰条带啊，第一佢有个面积限制嘅，最低要面积限制要占封面，我记得系 20%， 唔肯定而家系咪啦，字数大细嗰啲嘢都有规定嘅。你讲大大条封条都好啦，我见过有六成嘅喺同人墙入边，我见过六成嘅。但系我要讲一次，我由师德13开始参加香港嘅同人展，直到我离开香港之前为止，我系从来冇见过任何哪怕一本完全合规格嘅封条，一本都冇。即系喺呢个情况嘅前提之下咧，其实任何一本，只要佢入边真系俾人封，你要么就系你本嘢入边，其实你个封条系冇必要嘅，即系你本嘢根本就一级嘅，就算审完都系一级嘅，嗰啲唔计。如果你真系审完都系二级，你一样会濑嘢。咁咪两个原因咯，第一就系唔系个个都会 check 身份证啦，虽然我见过，咁重点系每一个同人字作家都唔会做嘅出版者资料。 嗯。 如果你本书是不雅物品，你除了要落封条，那条封条有销售之后，你还有一个出版者的资料，出版那个人负责人姓甚名谁，住在哪里。如果你商业出版，当然是你的印刷厂或者是编辑部，有家你任何香港任何一本杂志都好，只要是二级书一定会见得到，都会见到你、出版部。那你个人出版的话，他不会分你这样东西的话，那就麻烦提供你作者的住址。有边个同人字入边会写作者嘅住址？话我听， 冇傻啦。 有边个做同人嘅上边会写你嘅本名同你屋企住边度联络方式？净系呢三样嘢都已经系死硬啊，死罪嚟。理论上，如果你一个合规格嘅不雅物品，你嗰阵时你本书系要写啲咁嘅嘢，边个够胆放？唔好话你想唔想先，你够唔够胆先？ 肯定。 你真系前世未俾人烧过？ 最咯，嗰只又同人字啲咁嘅嘢。 千祈唔好行差踏错，如果唔系话你个本名、你个屋企住址、你个联络方法，通常系你电话咯，都写晒喺本书后边。要搞你嘅人士就非常之方便，有边个会够胆做？有边个会犯呢样嘢？所以呢、这个亦都系点解我话大部分嘅同人其实根本冇用，佢真系要啄你，一定系会啄得到。即系如果你话我听有见过香港哪怕一本系做得足嘅，你话我听，我真系想见识一下。咁啊，仲有一样咧，呢、这个就相对比较可以做得到嘅，就系、是、如果封面都系属于不雅嘅，简单讲就露咗啦之类啦，咁样嘅话，你本书要用不透明胶袋，要完全不透光噶，不透明胶袋装住，唔可以见到封面任何嘅一丝细节， 同大家一样。而大家回想下，一般你喺书报摊见到嗰啲咸书，通常都冇噶嘛，系一条封条啊嘛，因为封面嗰张只系一张清凉少少，理论上属于一级嘅图。同人字相对咧，有啲会，但系唔系个个都会，有唔少都会直接地露出嘅。如果你系嗰啲会露点嗰种，总之正常都会分到二级嗰种，你系要落黑胶袋。我呢样咧就有见过啦。我是有见过黑胶袋的图文字，是见过的。虽然那个黑胶袋都是没落地址啊那些东西，不过就算了。总之就是如果你的封面是二级的，你是需要一个全黑的胶袋。有几多人会做，有几多人知道要做先。不要说你做不做先，不要说你肯不肯做。有几多人知道这样东 西，我至少我不知 道。这个也是为什么我要开一节去讲这些细节的东西。如果你还想在香港出书的话，虽然我所知绝大部分实行的方法就是香港不再出十八禁。 傻啦，香港出书。 即是香港创图文字仲有没有图文字都是一个问题啦，先不讲啦，先不讲这样。香港绘画我们一般认知中的十八禁，你在香港其实出不到。即是你要过了重重难关之后，你先可以过得到。有哪个会肯做？我不相信香港有同仁会愿意守晒这些规矩去出一本 R18 图文字。他们会宁愿 在台湾出。哪怕是在台湾出完之后由台湾那边去寄给你，这样迂回地 出口转内销， 是啊，这样出口转内销，其实反而咬他不入，不是不犯法，是咬他不入。因为理论上发布给你一个是一个台湾人，香港要去台湾拉人才可以拉到他，即理论上是很难做到，不是说不得，但是司法管辖权这些东西2019年之后大家都知道啦，就是因为司法管辖权才搞咁多嘢出嚟㗎嘛。所以理论上好难麻烦嘅，唔係话唔可能嘅，但係正常係唔会嘅。係有啲人係我有 friend 呢係香港某几个去咗日本或者台湾发展嘅 L 同人画师，係要喺嗰边买书返嚟㗎。咁样嘅话呢理论上冇问题，因为持有单纯持有啊，一本就算是三级淫亵禁止出版的书都好啦，单纯的持有是不犯法的，除非是儿童色情啦，即是单纯的持有是没有问题的，即是你只要不是分发给公众就没有问题了。而这个分发给公众这个定义，当然它有什么售卖、出售、租借什么什么，总之是分发的，总之是给人家的意思啦，超过三个就算是啦。所以你记不记得闪卡事件的时候，不是说朋友，现在他的官会说朋友分享没有问题，就是因为朋友你阿杰特有闪卡给我，那他只是给了一个人啫。那如果他给了超监，给了两个人啫，那都不算犯法。但是如果他给了机关长呢，哦不好意思咯，那就算是发布，那就算犯法的啦。那先不说这些钻空子啦，总之就是，所以在香港呢是不太可能做的。那如果是另一种状况，我画的是一般向。不过呢就清凉了一些，有些怕他会分做二级，然后那些东西的话呢，我都相信绝大部分的人你的标准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为你的旧东西如果是真的被淫审当作是二级，你的做的东西是做不完，一定是没有做完的。所以你相对比较好一点，你只要肯出卖你的个人资料就 OK 了。有哪个人肯做，再有哪个人肯做，出声话我听，我想见识一下。有哪个会够胆在本一本同人纸里面写自己的真名、地址和电话话我听。 日本都唔得啦，冇香港啦。 虽然系为拗而拗，但系喺好耐、好耐、好耐以前，喺同人志仲系大家都被识嗰阵时啊，系讲紧七十年代嘅事啊。嗰阵时系会噶，记唔记得嗰阵时同会有同人通讯贩卖呢件事啊？嗱，我听翻嚟就听啲前辈讲噶咋，我唔识啊。嗰啲你咪要知道地址咯。 有，唔系都唔系七十年代啊，甚至八十年，甚至系九十年代，其实仲有噶，因为嗰年代嘅同人志专卖店仲唔系好流行。咁你好多人，有啲人系真系叫直销嘅。我以前睇同人志啊，有啲同人志嗰啲封底写住话， 系啊， 通讯贩卖，你寄呢个地址咁写封信去，咁佢寄俾你，有噶。虽然我唔觉得个地址会系， 除非你系嗰种啦。虽然嗰种都唔会将你嘅本名，一定系本名啊，你唔会将个本名写落去，即系不过算啦，唔系冇包下颈。总之咧就系、是，如果系嗰种嘅话咧，基本上都系冇乜用嘅，因为你冇办法完全符合佢嘅所有规定。其实香港嘅成年杂志向来咁多年以来，自从有呢条规例之后，因为我记得我细个系冇，我好细个好细个嗰阵系未有嘅，系我出世之后嘅事嚟嘅系。总之之后咧，香港嘅成年杂志一路都咁样运作嘅。 即系我个人，我哋之前有提呢单，有时都提过呢样嘢，所以点解香港嘅成年杂志做唔起，就系因为咁样。你不过咁样审完之后，都有人睇嘅，即系咁。但系喺香港亦都系冇分到到底系咪个人出版同人字，佢哋唔管呢啲嘢。只要你喺香港出书，你分发俾超过三个人，无论系你咩形式，佢都会计埋落去嘅。即系香港嘅情况系咁，所以作为一个好少数识呢个相关法律嘅从业员。好似讲过啦，冇咩。如同啱啱我讲啦，其实就算系做呢行嘅，你未必好熟呢啲咁嘅嘢，系哪怕系啱啱讲出嚟嘅某啲规则都好啦，即系有乜咁样插入啊，相关嗰啲规则都好啦，其实系大家摸索翻嚟嘅咋，都系，即系佢有指引嘅，但系大家都知道啦，即系，总之呢条规例系非常上之麻烦，而且我要戴翻个头盔。我啱啱讲嘅系喺我最后认知，可能到而家录音为止都依然系事实嘅，因为我到而家为止都冇见到佢话要修例，但系日后可能会修例。你知道香港而家修法例嘅速度可以快到48小时搞掂噶嘛？咁会唔会我哋录音录完出街之前就已经改咗咧？我唔知道，我戴翻个头盔先，系截到我而家为止，我所知道个业界系点样运作，过去系点样运作嘅，过去表现不代表将来表现，大家都明白噶啦。即系呢个，尤其是呢个政府曾经多噶啦嘛。咁啊，头盔戴咁啊，减翻少少啦，即系我开翻个新少少嘅嘢，方便系乜嘢咧？方便我有咩事嗰阵时攞翻呢一集个拎出嚟，一夜车过去，我唔使下下搵翻九百几万年前嗰扎嘢，仲要唔齐啊？因为嗰阵时。是新闻的部分讲了少少，不是很完整，或者是会掺和一些当时的事的嘛。 虽然历史，虽然我觉得在香港现在讲出版来讲都几历史，都是几历史的东西来的。香港现在 就来香港讲法律都是历史来的了，先生。 不是，那出版在全世界都是历史，现在几个人还卖卖本书好现实的问题，这个就是当全世界出版越来越纸上出版越来越难早熟。咁呢啲嘢真系历史啦，日本都唔见得好多啦，日本而家执咗几多书店，好老实，大家心照啦呢啲。 总之头盔系戴完啦，咁啊大概解释咗俾大家听香港嘅390章到底点样运作，这么回事啦。咁啊，咁呢个礼拜就到此为止啦。好，咁我哋下个礼拜再见， 拜拜。